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沈心如，第57集。在有此预感时，何秀叶并没有感到任何慌张，相反，他有一种深入了心脾的甜蜜。他甚至伸手抱住了枕头，将头埋在棉花里边，用力地蹭了蹭，用以缓解自己雀跃着的冲动。在胡思乱想中，何秀仪睡着了。梦里，他又回到那个片场，耳边是吊臂砸落的响声，眼前是尘土飞扬的景象。他仰躺着，睡得并不踏实。半夜，何秀仪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睁开眼睛，他便发现左然躺在他的身边，手腕隔着被子搭在他的腰上。左然似乎没有睡着，而是静静感受着难得的温馨。冰冷的声线从侧面传出， 头晕，恶心，难受，想抱着你。 哦， 你不反抗？ 何修义用演技隐藏真实的想法。 反抗什么？反正你总能怼回来。 其实这是撒谎，自己表示不愿意时，左然从未勉强。左然没有拆穿，而是得寸进尺地搂了搂。 算了，很困，我细带短，嘴皮子没有你利索，就让你在嘴上占点便宜好了。 左然撑起半身，在黑暗中静静地看着何秀仪。左然忽然缓缓向下，在何秀仪唇上落下了一个蜻蜓点水的吻，十分轻柔，好似羽毛一般，双唇只被压了一下便告别了那种柔软。其实何秀仪是有机会阻止的，但他没有。 哼，在嘴上占便宜。 何秀义反射般地伸手摸了摸唇，翻了个身面对左然。相比白天，头晕恶心程度减少了吗？ 好一些了。 那我陪你说说话。左然刚才讲了头晕恶心睡不着觉。 说什么？ 何秀义在黑暗当中试图捉住左然的目光。 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吧，我很想知道，我想了解。我认识你之前你是什么样的，哪些独特经历令你成为了现在的你，令你成为现在我所喜欢的你。 左然将何秀叶抱得更紧了些，却是没有开口讲话。在黑暗的房间当中，两人面对着面，胸膛贴着胸膛，捕捉彼此眼中零星一点亮光，感觉不大真实。一些情感在长期浇灌下终于发芽，等待破土而出，将自己大大方方地暴露在阳光下。左然， 可是秀逸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人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，十分无聊。新人生的开端是见到你的那天。 那就讲讲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儿吧，我也想听。 好吧。 左然将何秀义的颈后的被子整理了下。 那我讲了。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何秀义都在听左然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生，比如小学、初中待了南京、北京等等六个城市，高中时候成绩一直全校第一，高考作文基调太暗，只得40，堪堪擦上了上清华建筑。大一时去南极旅游了一趟，大二时去非洲当志愿者，大三时去美国当交换生，大四获得某个国际奖项，毕业时某位教授说，建议授予硕士学位。 上学期间干过几份实习，还在美国餐厅打过几份小工。左然在回忆往事时，语调十分平淡，末了又说， 就是这样，十分无聊。 啊，哪里无聊啊？ 哼，不无聊吗？ 当然不了。左然凑前，在何秀一额头上轻轻一吻，说， 没有你。 左然稍微低了点头，又在何秀一精致小巧的鼻尖上亲了一口。何秀一很确定自己喜欢这种感觉，如同毒瘾一般，终生无法摆脱。他爱上了左然，爱上了两个人相处时的氛围，爱上了这段关系中的自己。以往何秀一总认为自己无甚特别，然而如今他却觉得能够得到左然如此对待，自己一定也是有着可取之处的。两人聊着聊着自然地睡着了。在睡着前，何秀一想，倘若母亲生病时左然在身边就好了。那一阵子他时常感到自己力不从心，独木不支，照顾病人实在太累。最后一年，何秀义能感觉得出父亲希望早日解脱，心甘情愿牺牲人生的其实只有自己了。他的情绪无处诉说，无法发泄，本该奔涌而出的河流被阻塞在河道内，缠着枯枝白叶，愈发浑浊不堪，只得长到一定水位之后冲垮周围一切。后半夜无梦。留院查看第二天，从一大早开始，病房访客不断，最先到的是左然的父母亲。当时何秀仪正在洗水果，见到左然父母出现吓了一跳，他十分的局促，仿佛是丑媳妇儿第一次见公婆。左然却是毫不在意，伸脖看了一眼何秀仪手里捧着的玻璃碗，说， 西瓜。 发现左然根本没想伸手，似乎打定主意装重病好了。何秀一直得用牙签插起一小块西瓜递到左然的唇边，行吗？左然一个低头将西瓜咬掉了。左然母亲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， 这么多年了，终于找到了。 嗯。 何秀一当时还没有经纪公司，没通知什么人便回了老家，回老家后换了手机，只与几个朋友一直保持联系。之前两个剧组都用 MSN 来沟通，后来 MSN 突然退出了中国，账号全部停用，大家便断联了。左然的母亲叹了口气， 唉，运气也是挺差。 不，运气很好， 最终还是在相遇了，一切等待全部都是值得的。左然母亲转身看向了何秀义， 左然，麻烦你了，他感情需求重，你也许会很辛苦。 何秀义不知道左母在指什么，只得木讷地答应了，同时听见左然发出了一声闷笑。四人聊了会儿，左然父亲问左然道， 今晚让我陪夜吧，让何秀一休息一下。 嗯，没事没事，这应该的。左然为了救他才会伤成这样，怎么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呢？ 秀一陪我就好，你们年纪也不小了，还是住酒店吧。 中午，星空传媒高层来看望影帝，何秀一第一次见到星空传媒 CEO 和总监，十分平静地打了个招呼。 CEO 和总监讲了一些星空传媒投资了左然工作室，今后你也算是星空传媒艺人，公司一定全力支持万里龙沙等等客套话，没什么特别。何秀义感到很奇怪，星空传媒 CEO 以及艺人部总监都是对自己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，可他并不紧张， 反而是方才来的左然的父母让他十分不安。 面对公司两位高层，左然再次变回冰山，回答问题十分简短，一看就是不喜社交。下午进病房的是剧组的同事，基本上剧组主创还有主演人员全部都到场了，包括唐葫芦、胡尚、莫安、凯文、灯光师张小茂、苏阳、明磊等人。 哦天哪，我的老伙计，你简直像一只我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快点好起来吧。 凯文又是一副看望慰问因公受伤工作人员的样，向左导演表示亲切慰问，并叮嘱他安心养伤，争取早日康复，在今后的拍摄过程当中不仅需要继续坚持文明拍摄，同时也要加强防范措施，注意保护自身安全。就连饰演警察小弟张峰惨死之后，齐建飞两个全新小弟的演员都到场了。张峰死了，齐建飞不可能当个公干司令，于是又有两个配角出场。两个演员名字很配，分别叫苟富贵和吴翔，让人想起《史记》当中那句著名的古文，苟富贵，吾相忘。五年之前有个演员见俩名字十分有趣，便建了一个群，并且介绍二人认识，结果苟富贵和吴翔非常投缘，相见恨晚，从此总腻在一起吃烧烤、喝啤酒、唱歌。其实这次万里龙沙选角，演员副导演选中的人是吴翔，不过吴翔力荐好友苟富贵，最后终于说服了副导演，得以一同出演。这段由对方名字产生兴趣而开启的友情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，而且还将一直延展下去。许多人说娱乐圈不存在什么真正友情，友情这个东西朝生暮死，简直像是一天都搁不住的黑豆浆一样，往往昙花一现，反目成仇之后来自于好朋友的诋毁最可怕，过于认真最后只会自己受伤。不过苟富贵和吴翔都是不相信的，他们认为哪个圈子都有特例，不能一竿子打死了，友情这个东西由心而发，由人掌控，与大环境无关，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感情才真真正正值得珍惜。他们还说与同桌室友那种关系不一样，萍水相逢之后成为铁子才能说明意气相投，同桌室友都是就近交友，他们时常感谢命运，叹其神奇，戏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你。每年相识纪念日还给当初拉群的人发一个大红包，恩爱秀的周围朋友都受不了。吴翔曾经表示等闲下来就去趟公安局，将自己名字改成吴相望，与苟富贵彻底凑成一句完整的话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替成名》，作者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童音沈心如。